是孟庭苇早年的作品《无声的你》。我因为做声音工作的关系呢，对声音会很敏感。现在喜欢一些通常意义上美丽的声音之外，也会喜欢一些比较特殊的声音，或者是音效，或者是生活当中的场景。这些部分呢，会让我觉得特别的真实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有着好声音的女歌手蔡淳佳演唱《要幸福》。 看着你的脸庞，熟悉那种伤疤，丰富所有过往，忘记别人的喧哗，越是平淡的晚上，是我最初的信仰，要幸福啊，坚持到最后的一秒，并不复杂，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，现在怎么了，

好呀，音乐嘞， 夜店咖，这是周杰伦和 CUG 组合的新歌。夜店咖是什么？经常出没于各大夜店的人，爱泡夜店，喜欢在夜晚放松自己的一群人。周杰伦到现在呢，也可以作为歌坛的前辈来提携新人了。 CUG 分别是他的三个好朋友阿 Ken、小麦和雪糕组合。继续要听到的是林忆莲《夜来香》。声音当中始终有女人的性感和娇媚，这首歌来自她演唱的《夜来香》。喜欢夜晚的人呢，内心当中都一定有非常纯净的一面啊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《逃跑计划》，夜空中最亮的星。 夜空中最亮的星，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。我祈祷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。

能否再见钟情。 我在听歌，当然也在网上查找这首歌的歌词。他要说的分明就是一个女生爱上了一个男人之后很怕他离开，会变得特别胆小，说候鸟会不会停留，一生算不算太久，未来还有没有尽头，够不够带我走。如果爱上你只是一个梦境，醒来之后又该如何重新睡去，完全不自信哎。不过女生的确会有这样的一种忧虑了，当她拥有一样东西的时候特别怕失去。可是我前段时间看林奕华导演的一个采访啊，他说如果你真的爱上一个人，有一个办法检验，就是你会有心或者说有力气放他走。如果当下你会有那样的一种包容度，说明你真的爱上对方了。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是羽泉演唱的《爱浪漫的》这首歌。我有一次在 KTV 当中听到一个男生唱，虽然他唱歌唱得非常难听，不过当时因为喜欢他，我接受了。 都是爱浪漫的人，用品格的幻想筑起心灵的阁楼，我们是爱上浪漫的好朋友，在年轻的彼此的拥有，雪夜长到烛光中，几个朋友 玄的说法。话说你今生爱上的都是前世你得罪过的，要用爱来偿还。迷恋只是瞬间的一种能力啊，彻底两不相欠需要真的把它放得特别特别远，且爱且还，不能有恨，否则颠倒重来啊。既然爱情这么神伤，以后还是不要随便得罪人吧。这首歌来自 Penny Cinderella。 他没有过那些没有华丽裳，没有钟声的敲打，没有带花香，没有舞会装，他的名叫 Cinderella。

去，未盼却在手。 现在是